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陪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家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嗱，个煲食完啲鸡，再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泡同埋生蚝嚟食噶啦。 啊，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又饮又饮，呢一只歌听到心痕。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哇，阿土伯本身就应该谂住系收割嘅。 唔係，就是、去城寨嗰邊收割嘅。 喂，咁輸咗俾你又輸乜嘢㗎？ 又贏嗰支辣 fit 啦，係嘛？ 辣 fit 啊！ 咁啊，佢後期佢話咩啊嘛？即係大家出嚟食餐飯， 哦，食餐飯咋？ 唔好諗辣 fit 啦。 嚇，唔搞錯。 唔需要一定要百二辣 fit 嘅。 咁咁誇張嘅， 不如請埋我哋啦。 咁佢好似話幾條友食啦咁樣。 哦， 冇所謂。 咁 唔係，因為我之前嗰晚咧我已经打俾佢嘅， 你打俾佢添嘛？ 即系叫佢投降输一半啊？ 我冇，因为其实我对佢系唔 fair 嘅。第一，我真系趁住佢饮醉咋。 啊， 第二咧， 你都醉喎，其实。 第二咧就系因为我系即系一个礼拜或者甚至乎系几日咧，我就会碌下即系美国啲新闻。 唔系咁，佢都有睇嘅。 佢冇啊！ 佢声称佢有睇啦。 咪而家输咗俾，而家输咗俾佢话 香港坊间有边个政治评论员？即系评论呢一个嘅中美贸易战嘅人，系真系有认真睇下人哋鬼佬嗰啲新闻同埋嗰啲评论。 冇错，冇理嘅， 系咪？因为我冇话自己好叻啊，因为我系工作需要。因为点解咧？我每日咧我都会收到呢个 CPA Daily 嘅。 哦， 咁佢咧 Daily 咧经常有啲咁嘅新闻 attach 嘅，其实呢啲咁样嘅财经嘅新闻俾我睇噶嘛。咁所以我焗住要睇嘅，即系望下八卦下咁样嘅啫。 就嚟变专家噶啦，应该 系咪？咁啊未至于，大佬真系冇乜研究，大佬。咁但系。喂，美国嘅选举就 observe 到噶嘛，所以我话对取白系唔公平嘅，点解咧就 系 ？O K， 因为佢嗰啲铺咧系好长时间已经喺度嘅。 唔系佢一个礼拜之前啲铺都准，其实讲真就上，如果你上个礼拜睇 你谂下 C N N， 我嗰日 send 俾佢， 你有 send 俾佢嘅， 我有 send 俾佢，我喂大佬个 double digit， 啊， 喂点样唔差都好， 都赢啊， 我喂。我话晒当年都读过呢个社会科学系啊，咁我咪将我以前读嗰啲嘢全部掉捻晒佢，仆街可以掉噶咯，嗰啲 survey research 啊，点样用 stat 去计嗰个咩 significance level 啊，嗰个 level of confidence 啊，唔差几多嗰啲全部劈得噶咯，大哥，咁即系咁都咁都瓜，同埋喂阿哥，你我已经 specify 咗同你赌 Congress。因为 Congress 是四百几席的嘛。 咪咯。 是全国一起改选，我梗係唔会同你赌 Senate 啦。喂赌 Senate 就好少议席。 你得三分一重选，仲有共和党有四十几席嘅现任议员系唔使选。 咪咯。 真正竞争好似得六到八席，我都唔记得六 唔 八 啦。咪六个六个。咁所以佢咪其实个资源咪好 够咯。喂你所以啦，其实我係想带佢呢个观点，我唔系认识唔批嘅。我想带去呢个观点就系、是、咧，喂，所有评论今次美国选举人咧，都系有误差嘅。 其中一個咧就話唔係喎 ，Senate 都贏喎，屌， 冇可能啊！ 你記唔記得阿柳有一次又喺度做頂包嘅時候，我都話：喂，我話我諗唔明嗰個問題就係、是，喂，點解你會用個覺得特朗普近排做嘅嘢係同佢選舉有關？我睇鋪 Congress 就輸緊， 係。 除咗鋪之外，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是、因為嗰個中期選舉，任何一個執政員嘅總統。跟住嗰兩年都有鐘擺喺美國嘅選舉裏面，因為啲人覺得需要 check and balance， 美國人係信呢套嘢嘅。 呢個係成熟嘅民主國家嘅選民表現啦。 喂，跟住 Senate 係輸緊嘅、哦，即係民主黨我講緊係瓜緊嘅、哦。喂，四十幾席唔使選，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個三十幾席裏面輸咗九成係嘛，大哥？ 輸一大半啊，冇可能。 喂，同埋你好多嘅州份。都是特朗普上一次在总统选举的时候赢的嘛。Yeah. 喂你想想 我今天贪得了一个 check 啊。 他赢多了的。 十个名有七个名都未必识读那个字，因为那些州不会大家噏那些州的嘛，大佬。 但共和党是赢多了的而家。 即是你噏个广东话出来你不懂噏啊。啊大哥。 嗯。 佢即係而家共和党赢嗰啲啊。 咩俄州啊。 咪嗰啲都识 噏。俄明州啊嗰啲。 咩北卡羅來納州嗰啲咁嘅嘢，即係噏都唔順口嘅啫。 共和黨而家連州長贏多咗㗎。 喂，所以坊間又特別喺香港，充頻傳媒嗰啲評述咧，又真係嚇死你。 唔係咁唔關事嘅，而家啲外國記者唔俾你香港，咁香港係差咗。 咁你可咪而家互聯網 香港 係 差咗㗎。 喂，已經好容易去 search 人哋嗰啲評論新聞嘅係嘛？ 哎呀，香港人邊 你都唔好睇一份， 香港人邊 search 啲朝頭早揸份頭條睇兩個字嘅啫嘛？ 唔係，我都要打 discount 嘅，尤其是而家 CNN 嘅報導 嚇。 喂，佢同特朗普 有仇， 玩到咁盡。 嗰段片好過癮嘅，鬧記者鬧到佢飛起啊，幾過癮啊！ 喂，你嗰啲嘅評論你唔驚啊？大哥，你邊個係堅嘅？大佬佢咪真係私怨㗎？係嘛？報公報私仇。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第一有定期的民意调查，不同机构做的民调可以给大家参考、 嗯、 最多那些是赢十几个百分点 double digit、嗯、你都还不信、 嗯、哇今次还 你还敢跟我赌、 还有新鲜的方法 你真是当我捞笔来的，但 是是寄信去邀请你来做铺的、 okay、我本来想讲法英雄贴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食住个势是怎样呢、 嗯、 讲下笑的，其实不过大家不要介意，就是食住个势，因为大家反共咧，反到上捻晒头啊！屌，上到唔理性啊，开始，系、嘛？即系我上个礼拜讲痴心错配有个道理喺度噶。喂，你真系当咗佢系英雄啊？帮你即系解救中国嘅英雄，唔好咁谂啦！你真系咁谂咧，你都要将你成个方位同埋你嘅立场都改变啊！ 佢生意佬嚟咋？ 喂，从冇 exactly， 喂，从来。那個地方有沒有民主，有沒有人權， 靠自己啦， 都是靠自己人的， 沒有這種種子也沒得教、啊、 喂，除了日本仔是可以被人家輸入這個的民主，硬逼他這樣做的， 喂，他 天王話事嘛，當年 喂，還有你跌了兩個原子彈，大哥、 哦、 跌了兩個原子彈下去 之後就更加咩？ 你係喂嗰陣時，我哋僆仔讀書嗰時候叫 Japanese occupation 啊，大佬叫做，直情係俾人 occupy 咗，大佬成個地方，喂你梗係可以焗佢咁搞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嘅自民黨都執政咗成幾廿年先至俾人掃翻落台啊。 嗯，咁係啊， 係咪所謂真正嘅民主咯？ 先係兩黨定義啊， 係咪啊？喂，所以唔好咁諗啦，唉， 好難搞嘅啫。 即系我唔系事后先讲嘅，因为我记唔记得我有一次喺节目已经讲，屌、我话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我好快现嘅就嗰啲嘢，你唔好将你自己嘅希望啊咁压落去呢条咁嘅傻佬冇品嘅人身上啊，学你话斋生意佬嚟噶， 咁佢 两嘢就攞你嚟丢噶啦， 丢俾睇佢今个月尾又变脸话咩？ 唔系，当然你问我，即系共和党同民主党喺。处理中国的问题上面呢是几一致下 的。嗯，没分别的。 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我解释过的，不过大家那时候都没心机听，因为你听我结论 你不觉得我的道理是有道理的嘛，是不是？不过当然我的结论是全中的，屌。我说第一，喂，两个党其实对于中国近年来那种趾高气扬那种冒起、 由經濟上面做了一步發户，到在政治上國際政治上面一帶一路、 嗯、 中國2025，甚至乎在政治上亦都企圖想超越一哥那個的地位呢，其實對美國人來說呢，無論在心理上和在物質上 實質上 都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嗯、即是美國人在由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甚至乎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是成為世界第一霸權、 嗯、 無論在文化、政治、經濟、學術、科技全部是領先人的、 嗯、 喂，我們讀的書十本有九本半，甚至乎所有的理論都是來自他。喂，你閃得咁多大陸嗰啲貪官擺曬錢喺佢嗰度啊，要買佢啲房產啊，甚至乎投資喺佢哋嗰度。點解大陸嗰啲貪官嗰啲仔女全部匿曬喺嗰度啊？要佢去嗰度讀書。 而家講習近平個女又去哈佛讀咯，又去咗哈佛咯， 又去咗啦咩？ 係啊，啱啱有報道話佢又 喂，所以對 去哈佛， 所以對兩黨嚟講咧，都有共同嘅立場， 嗯、 就係話咧，喂，我哋要抑制佢。OK。以前想住 engagement 是啱的，喂，屌你，即系着住牛头裤，系嘛？唉，着翻光鲜少少啦，系咪？咁啊，根据我哋嘅价值做嘢，但你唔系啊嘛，咁你都系抵死嘅，你都系，系嘛？我只系同大家观点唯一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好啦，即使有冲突都好，系唔会攞自己嘅荷包嚟玩嘅。對，我以我對美國人的了解，是不會拿自己的荷包，你輸一元兩元沒所謂，即如果我有一塊的時候一百元的時候，你叫我輸十零廿元，我就想過，大哥，是不是？我為什麼要這樣跟你顛下去，大哥，我有其他方法在其他東西可以做的，就不是在貿易戰的問題上面，雖然我認為依然會有 ups and downs 的，因為這個是即扣住你喉的方法來的嘛，是不是？但是問題就是喂，你都要計嗰條數，邊個傷啲先？係嘛？我一路嘅估計就話，屌兩邊都傷嘅噃，你唔好以為自己好著數喎，係嘛？當然嗱，特朗普啊真係面皮厚嘅，佢、一定係 Cam Victory 嘅，係啦。正如今次選舉，佢都夠膽 Cam Victory 啊，大佬。 冇錯， 係嘛？但如果你 Cam Victory， 你使乜對住個 CNN 嘅記者發爛渣啫？屌我居你都 嗰段片好睇啊， 係嘛？喂，你心情好嘅時候，你唔好亂咁屌鳩人噶嘛，你仲係阿大喎。你唔係我哋喎、 啊，個幾鐘頭趕人走，收咗人哋記者證啊，大佬啊！ 同埋你嗰個係 CNN 啊，大佬。 咪咯，點可以咁做咧？ 你真係咪？所以如果你話打句問句，即係back 翻去嗰、那個嘅議題裏邊、就是，就係你如果美國人喺未來嘅日子裏邊真係要對抗中國嘅話 ，OK fine， 我同意。但係你一定係捉住佢咧，除咗喺經貿上面那些、知識產權、啊、甚至乎是、控制貨幣之外、啊、你其實應該是講多些人民主和人權的，第一你有道德高地、啊、你明不明白道德高地是多重要、啊 嗯、 喂，你是世界霸權，你是有文化的優勢，你 是民主的第一大強國，喂，你梗系讲我哋呢咁嘅普世价值噶嘛？你唔好逼佢两嘢耍咗你，呢啲系讲中国内政啊嘛！你同佢讲钱，大家就斗同臭。 讲钱咪大家收关税啫嘛，互征关税 系咪啊？ 有乜特别啫？ 你好似人俾人嘅感觉啊！嗱，我呢啲说话又系从纯粹系站喺美国人嘅立场讲，就系、是、你眼红人哋啊！屌， 冇错。 喂，呢下系好难睇嘅， 觉得人哋暴发户。 点解我？即系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我话屌，唔好搞呢啲，即系贸易战系唔 it doesn't work 嘅， 系啊， 计咗条数，你都系影响到佢 0.5% 嘅 GDP， 佢影响咗自己多啲。 仲有我最担心一样嘢，你就系焗佢转型， 转紧咯， 你焗佢，例如话 减税， 第一减税，第二就系唔可以乱咁使喺啲无谓嘅基建里边嘅大白象工程啊。喂，而家啊，边个留学上台就搞呢样嘢啫嘛？控制嗰个银根，唔系乱咁贷款出去。 去共国，控佢共国， 系咪啊？喂，你焗佢越搞越好咧，喺呢个范畴里边，当然唔系坏事。但系咧， 其实佢更加有韌力嘅屌， 系、 啊、对我哋嘅独裁管治啊，屌佢真系， 佢咪准咩科技公司上市咯？今个礼拜讲嘅就系习近平喺上海实进博会就准科创板上市， 唔系你玩下冇所谓， 新注册制度， 即系我觉得玩下佢咧系啱嘅。即係等佢驚弓之鳥，係嘛？即係唔好以為自己大乜曬咁。 所以我同你觀點一樣啦。今個月玩完嘅呢單貿易戰，冇事。 我覺得有 ups and downs， 冇啦。 即係我會覺得佢特朗普嘅性格係會不斷攞呢啲嘢咧反嚟覆去，反嚟覆去咧係捉你嘅。 嗯。 但係即係 in the end 咧，都其實係嘅影響係唔係好大嘅啫。 嗯。 因為點解咧？喂，佢都要計條數噶嘛。正如我上個禮拜舉嗰個例子，我更加具體舉俾你睇啦。喂，你入過去沃爾瑪，美國人，大部分都係揸下車去沃爾瑪買餸嘅咧，跟買埋一個禮拜。喂，大佬，你大部分都係 made in China 嘅， 咪咯。 喂，你一係就個 supply 嘢食咗佢，一係沃爾瑪幫你食埋佢。喂，咁你梗要 shift 嗰個 tax burden 啊，嗰個 tariff 嗰個 burden 啊，過去啲最終消費者度噶嘛，大哥。咁你實死噶。好，跟住你話 tit for tat。咁啊，仲仆街， 仲要貴啲？ 唔係啊，跟住喂，佢嗰度報復咁，喂，而家老共好醒嘅，屌你估你真係而家仲係嗰陣時候著牛頭褲嗰個老共？ 唔 係咯，喂，佢計緊你邊幾個州份噶嘛，大佬？嗰度嗰啲農夫係嘛？嗰啲咁嘅工人踩咩噶？咁我就加嗰度啦，屌你真係 黃豆，我就唔買你嗰啲黃豆， 係咪啊？喂，你諗下，佢對住日本仔喺釣魚台問題上邊咧，都跪低， 都可以唔要，唔要啊！ 都跪地棄豬乸啦， 寧願攞 AI 人工智能。 佢真係啊，學你嗰陣時候call個例子啊，禁曬所有自己嘅傳媒，包括自己人在內，唔好出聲住。我哋而家要統一意見， 係 等我哋搞咁樣。所以你美國就大鑊㗎，屌你乜份份報紙都唔同意見嘅， 所以佢先可以做。 跟住有咁多 stakeholders 喺度，包括 Apple 啊嗰啲咁樣，係咁游說白宮，係咁游說啲國會議員。 唔使啊。 你實死嘅，你咁唔夠佢統一意志啊！全部控制曬傳媒嗰個嚟搞嘅喎、 啊，咁都有著數。咁有進博會嘅微軟主席咪蓋咯，阿蓋茨。 不過 anyway， 我覺得今次嘅選舉嘅結果係一件好事啊！梗係 好啦。 嗱、第一，如果你真係美國民主黨贏曬兩院咧，咁又真係幾大鑊。 咁到時就特朗普唔敢跪低。因为民主党就会问啦，点解唔系美国人优先噶？你可以同美国、中国谈判呢单嘢，可能要拖两年。 同埋民主党喺处理外交上咧系柔弱啲嘅， 系、 共和党啊不嬲系硬派， 但系共和党系转弯转得好快，我觉得。 但系如果你而家 hold 住参议院咧，因为你系主要负责外交政策嗰个部分，系、有好处嘅，其实。 嗯。 嗱，你有啲太癫嘅政策，除非你全部用 executive orders 嘅啫，但我冇成日喺度玩。 实签系啦，成日签嗰啲。 喂，你起码喺墨西哥唔好搞个围墙出嚟啊嘛，即系你起码对嗰啲难民啊，嗱，我唔系讲嗰啲经济移民啊，喂，你起码对嗰啲难民，你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你唔好你同你唔好同老共咧，就嚟惹难烦面啊， 要照顾下。 系嘛？佢真系难民嚟噶，大佬你最多可以做下恩别嘅咋，大哥系为咗钱定系为咗系政治理由？即系你唔系玩到咁尽。我觉得佢如果 hold 住个众议院咧，都仲可以有呢啲咁嘅 checks and balance 噶。 嗯， 但系我觉得咧 impeachment 咧就唔好乱搞， 唔使搞，唔使搞。 嗱，第一过唔到三分二，嗱，但系佢唔会咁谂 ，Anthony。我觉得如果你系国会员，你都会咁谂。屌我玩臭佢都好。我夠支唔夠三分二啦，系咪啊？但系你第一，你有機會咧喺個聆訊又好，嗰、那個過程裏面咧係越揭越多臭屎出嚟嘅。 但 係即係嗰陣時候水門事件， 唔係時機，因為而家即係呢個而家 Robert Mueller 啦，都仲喺度查緊。因為其實佢成個中期選舉咧，佢都撳住唔公布任何消息，亦都唔做嘢。因為其實就同呢一個 administration 咧有咗默契，就係話咧，如果我有任何嘢公布出嚟咧，都會被即係話係影響個選舉嘅。 嗱， 咁所以我就唔會做。 好明顯，你個司法部長俾佢炒魷， 蔡新思 Jeff Sessions 大反對大麻司法部長。 嗰、那個其實係佢自己有嚟噶，本來 佢本身係撐佢噶嘛。 梗係啦，喂，當日唔俾嗰啲咩十個八個嗰啲咩中東國家嗰啲人入境啊，佢係撐噶。嗱、今日咧，我聽講嚇 蔡振斯 佢咧真係有一啲位咧，佢真係守住法治嘅，唔敢亂嚟嘅。 咪、就係 Robert Mueller 嘅問題咯，即係查呢個通俄門咯。 嗱，所以咧，其實咧，某程度上係一個反應嘅。嗱、 啊， 你咁 desperate， 第一，嗱，你選舉前你唔敢喐佢，因為你一喐司法部長咧，係好大嘅一件事嚟嘅。好啦、你一選完即喐，嗱，咁證明咧，可能真係身有事喎。 仲有下一個啊，可能係馬蒂斯。如果係離開嘅話，咁即係國防部部長。咁啊，馬蒂斯就俾人話，即係佢之前話過佢啊嘛，即係話其實根本上佢似民主黨人多過共和黨人啦、啊。 個個都不滿㗎啦，特朗普就怪咗。 即係呢幾個人咧，都係嗰個所謂嗰陣時咧，即係 New York Times 啊、匿名者嗰、那個即係啲大熱嚟嘅，其實係。 不過我咁，我翻翻轉頭諗咧，你都唔好 impeach 咗佢。有呢條癲佬喺度咧，其實係好事嚟嘅。 係啦。 因为点解咧？系俾世人睇到，我觉得系有个警示作用嘅。屌你条傻佬，喂，乜嘢系善，边样嘢系污噶？ 系啊， 边样嘢系一个国家或者系一个民族系应该做同唔应该做嘅嘢？喂，其实佢系一个好好嘅反面教材。喂，我哋从来，起码我有生之年里边，未见过一个西方嘅强国嘅领袖系咁丑。證明我哋都唔係好渣啊！屌，大佬，唔係我哋都唔係太壞，應該咁講，渣就一定渣過佢噶啦，屌啊！ 咁梗係啦。 喂，我覺得佢一件好事，起圍牆都笑大人個口啦嘛！屌，人哋啲難民湧緊嚟，我哋個派軍隊射人， 你真、啊、你真 有啲計喎，真 你夠膽你又射啊！ 喂，我真係聽完之後啊，掂，因為一學一來我應該冇乜感覺，即係佢嗰啲咁嘅癲嘢咧。即係已經一來自己又唔係美國人，都唔關事咁樣。哇、啊！我發覺呢條友，即係你影襯咧，即係佢同老共咧，好似兩個邪惡族心咁。你玩玩下，大佬，即係兩個而家超級大國啦，係嘛？起碼經濟上邊排名一二嘅地方，點解你兩個領袖都係癲咁樣，大佬？ 呢個問 唔係我就驚緊我輸俾另外一個盤啦。 我哋嗰個民政啲， 就係話中美會有無論局部啊、地區啊嗰啲咁嘅衝突 戰爭啊。 你有兩個咁嘅癲佬喺度，真係有極大嘅可能性。我今次可能我輸翻轉頭。 唔會啊，唔打嘅，打乜鬼氣，嘥鬼氣， 係咪啊？唔係我唯一覺得個狀係咁，因為呢個係一個照妖鏡。好人同壞人咧，從呢個人，有啲人即係做壞事，但係把口都係依然好好噶嘛。呢、這個人唯一個好處係點咧？佢把口同做嘅嘢出嚟咧係一致嘅。 一樣。 我從來未見一個美國總統咁樣歪爛塊面。佢屌柒 CNN 嘅记者，哇！你真系好嘢，我真系佩服你。 使播段片， 嗰个仲系 CNN， 我哋大家都睇紧 CNN 噶嘛，大佬。啊，你真系够扑喎！嗱，但系后屘我有谂过，佢夹硬咁做咧，因为佢嘅 constituent 咧，就根本唔喺 CNN 嗰啲听众同群众里边。 嗯， 你睇佢今次大选。喺嗰啲我哋噏都噏唔出，即系中文嘅州份里边嗰啲名里边咧，即系记得有呢个咁嘅英文字啫。屌，喂，确实嗰啲人可能都系好痛恨呢个 CNN 嘅，屌大佬，我痛恨呢个主流啊嘛，我系呢个社会上面被压迫嘅一群，喺个全球化嘅制度里边，我系失败者，难听啲讲就系、是。 嗯咁呢个正常喎、 啊，咪屌柒 CNN 啱啊！屌有嚟咁嘅癫佬， 呢个系正常。 怀念都系。我呢一世都系咁嘅，咁反台咯，大佬。 美国人真系一穷二白喎，大佬。 咁啊系，大佬。 美国去到 我哋嘅人工都好多人高过好多。 美国 可能平时系10% 嘅美国人嘅人工，大佬。 亚马逊加人工加到而家$10美金，佢应该都好啦。美国搞咗十年啊，2009年搞到而家，先可以加到3% 嘅人工。 唔系，我就觉得佢唔应该落台咯。 唔会喎， 即系主观期望上特朗普继续守落去。 佢可以做8年，因为佢好多嘅州长都系。 唔系拉近咗， 共和党嘅人 唔系拉近咗咯， 众议院 廿几对廿几咯， 系啊，佢州长佢赢多咗， 唔系，但系呢条友系有计嘅，你睇佢最后尾嗰个两礼拜嗰啲动作咧，政治上，你唔好话佢唔识搞政治啊， 佢站台嘅全部赢晒啊， 佢啱去幫共和黨站台嘅， 咁佢去得嗰啲地方，梗係 marginal 嘅地方。 喂，咁你都係， 喂，我係佢都計過啊，嗱。 喂，咁喂，咁但係， 喂，有機會贏我先嚟嘅，大佬。咁，屌你大佬，喂，明明超厲害，你冇搞我。 但係如果佢咁樣做，咁你以後佢有可能冇公信力好勁啊，大佬。 唔係，咁佢梗係有作用咯，話曬總統 啱啊， 親自降臨嗰個地方，對嗰、那個 幫嗰個拉票， 無論對個助選團隊，對嗰啲民眾都有啲影響嘅，係咪？即係士氣上一定係有。有好好嘅地方，同埋佢揀嗰啲全部 margin 咁，你諗下 Ted Cruz 好似喺 Texas 啊嘛，即係德州啊嘛， 係 都危危乎啊，大佬， 係啦， 喂，本來喂大佬啊 Ted Cruz 好憎佢嘅，因為佢玩佢老婆啊嘛，公開講佢老婆啊嘛，佢話屌啊大佬，喂佢都輸尊降貴，走去幫阿 Ted Cruz 去頂，係嘛，佢亦都接受，喂贏好似贏。一兩個百分點咗嘅啫，大佬， 相 佢。喂，同埋今次你都有睇到佢選舉，好多無論眾議院又好，州長選舉又好，呢、這、一個嘅 Senate 都好，都係 too close to call。其實你反映到一個問題，嗱，今期咧《經濟學人》咧個封面咧就係講呢個問題，大家留意一下。唔使錢嘅嗰篇文，因為一個人可以攞入去睇三篇嘅，如果冇就 send 個 message 我借個 account 俾你。佢就話咧，其實美國係一個面對係一個民主上面最大嘅危險。 系 咁多年以嚟咧，就系、是、原来咧今次嘅选举反映到一个现实，其实同上一次嘅总统选举系一模一样。佢、就话咧 ，territory 即系地区上同埋个 population 咧嘅结果咧系互相冲突矛盾，即系话众议院 by population 嘅系赢嘅，但系嗰啲人系执唔到政嘅，而你永远就系透过个州。根据几多选举人票去选一个执政党出嚟咧？佢话而家喺咁样嘅政治局势里边咧，就是、完全反映到嗰个嘅问题同个矛盾喺度。 嗯， 即系多人投票嗰个就执唔到政。 你攞到选举人票，唔代表你攞到 popular vote。 啱。 你从今次嘅选举同上一次嘅选举咧，系好近似啦，已经。同埋今次咧，係比你希拉里嗰陣時候話大大概係三到五個百分點咧，就算你計埋五差落去咧，今次係大得更離譜啊嘛！ 但都係 即係你更拉開咗啊嘛！ 都唔係贏到尼克尼蘭啊嘛！ 你但係你依然喺嗰個 Senate 裏面， 嗯， 雖然有啲唔公道嘅咁講嘅，真係要即係數一數先知，你三分一大部分係民主黨要即係再重選嘅選區咁樣啊。即係有少少唔公道，要再計一條數。但係你其實你可以反映到一個現象，就係無論就算你州政府都要啦，你都總有對手噶嘛。你共和黨依然係多幾個州噶嘛，係咪？雖然有一兩個好似同係 too close to call 緊，大佬。喂，但係你都反映到個現象係好危險嘅。嗱，你世界第一大嘅民主國家，亦都係世界第一大強國、第一大經濟體，你開始你要發覺咧 個民主制度有問題。 除了民主制度開始有問題之外，同埋個結構性嘅矛盾咧，喂，你再唔解都幾危險喎、喂，你唔可以，我哋日日喺度睇緊美國新聞噶嘛？ 唔係咁，但係 我哋有幾可喺最近呢兩三年以嚟，日日喺度睇緊美國新聞嘅咧，大佬，連我哋都係，令我哋香港人已經唔好留意國際政治啦，係嘛？喂，就係呢，因為呢個嘅矛盾嚟噶嘛。 唔係咁，依家係互聯網世界嘅進步咯。咁以前美國可能都係主流傳媒控制咗個政治。 係。 而家冇啊嘛， 啱、 okay ，所以而家我哋网台都系讲半个钟仔喺度屌鸠美国，啱唔啱先？ 好啦，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